天是各式各样昆虫最活跃的季节，其中有一种叫得最大声，它就是蝉。蝉的幼虫生命力很强，就算埋在地下很多年，它都会破土而出，重见天日。可惜当它成为真正的蝉之后，只可以生存几日，就好像我和它的爱情一样。回到香港，回到一个真真正正属于我和祖宗的家，正想好好休息，翁满堂的电话就来了。原来今天是子一的生日，我这个妈妈竟然连这么重要的日子都不记得，是不是有点过分呢？ 好彩讲得切，早期我每天都有打电话回来看你回了没有。入来。 哦。 怎样，旅途愉不愉快？ 嗯，挺好啊。 啊，是啊，早几个月银行通知我说有笔钱捐了给施舍。什么，你对文艺活动有兴趣的吗？ 哎，子一。 子一，来，过来啊，快点。 子一。子一已经可以站在这里扶住嘢行了。他的神情真的好像祖张。 子一，今天你一岁生日了，出年就可以回学读书了。懂说话了没呢？懂叫爸爸没有？子一。 你看子一几斤你？子一很得人疼的，他很少哭，经常都笑的。 都是你的功劳，只是看你这间屋就知道你生活得很有条理，很有规律了。 但是没了女主人，好多时都手忙脚乱。 我回来之前探过祖心。 他和学华现在挺好嘛。 好好啊。祖心还说我又瘦又残，要叫我去看医生。 不是啊，你永远都这么漂 亮。美貌对女人来说真的这么重要吗？ 你说呢？ 不是要有一个善良的心才是最重要的吗？ 我们教小朋友就当然这么说。我哋仲会同佢哋讲，名次唔紧要，尽咗力咁就得噶啦。 玉生啊，摄影师话布置好啦，可以请你哋去饭厅切蛋糕影相。 哦，好好好，我哋而家过嚟吓，嚟啦，子一，我哋切蛋糕咯，嚟嚟嚟，爸爸抱下。 嗯， 行啦，早期。 嗯， 今晚食埋饭先走啦。 唔好啦，啱啱长途机翻嚟，胃口好差。 嗯，咁随得你啦。在我记忆里面你很少正常饭餐的，那猫还吃得多过你。 是吗？ 早期， 道边， 早期，你做咩粒声唔出走翻嚟香港嘅？ 心知肚明啦，你仲要再嚟揾我，画蛇添足啊？ 诶，咪住，我要解释。 冇必要啊。 唔得啊，咁对我太唔公平啊。 好啊，唔好喺我屋企门口讲，我唔想做戏俾隔篱邻舍睇啊。有咩快啲讲？ 我睇到贴喺大门嗰张结婚证书，唔系真噶。嗰啲证书咧喺布朗士$25就可以买到噶啦。我根本就未结婚，亦都唔识得个苏珊。 哦， 真噶，有人想害我，有人趁我行开就上门呃你，系有人甘心俾你同我喺埋一齐。 咁系边个？ 真相好快会知噶啦。嗰个人每逢礼拜三都会喺呢个时候嚟到呢间餐厅，叫一个香葱煎牛肝嘅。 你点知噶？ 他查得我，难道我不可以查回他？ 算了， 我唔得闲，你冇兴趣知啊，我走啦。 诶，佢嚟啦， 郁满堂。 佢仲拖住个女人入嚟啊！等你仲以为佢真系痴心咁等你翻嚟。 你 早期咁巧嘅啊！我同你介绍，呢位系我嘅助手杨以德，佢而家接学华以前个位 啊。哦， 郁太太， 我已经唔系郁太太啦。你似乎比较似郁太太多啲， 咁就真系要问过郁生啦。 啊，不如一齐坐啦，好嘛？ 唔使啦，我已经食饱，我先走啦，再见。 早期，等埋啊，早期，早期啊，你见到晒啦，就系佢陷害我噶。 道边张文，我以后都唔想再见到你啊，请你永远喺我面前消失。 早期，早期啊，我做错咗啲咩啊？ 呢个蠢人，根本有好多事我都唔想知道，但系佢系都要逼我知道，搞到我落唔到台，真系俾佢激死。 早晨啊，早期。 早晨啊，满堂。你咁早嚟找我有咩事啊？唔系嚟解释啊嘛，我哋离咗婚噶啦。 唔系，我想嚟找你饮杯咖啡啫嘛。 好啊，唔使出去饮啊，我冲俾你啊，你坐一阵啊。 唔该。挂喺玄关嗰串水晶灯，令我又想翻起第一次入嚟呢间屋嘅情景。舞会、音乐、蛋糕嘅香味。我仲以为入错咗屋，明明话系一间空屋，竟然有人开门。跟住我就见到早期，一个靓到唔可以忘记嘅美人。 嗱，咖啡啊！ 哦，唔该唔该。早期，翻嚟，我哋从头开始。 啊，你都唔需要我。 外面嘅世界有咩好啫？大多数人都系丑陋奸诈。你回来吧，我们一起看着志一长大。 是啦，你的生意做成怎样？ 挺好啊，志一是我的幸运星，现在我们做电子买卖，欢迎顾客亲自来交易，成绩都不错。 就这样坐在电脑面前交易？ 是啊，十秒八秒就可以赚他十万八万的了。 那就好像赌博？ 不同，这些是投资。 哈，如果祖张还在，他一定会很喜欢这种玩意。可能你哋会冰释前嫌啊！ 早期，考虑下我嘅提议啊！ 你嘅好意我心领啦。 我可以将公司分一半俾你嘅。 我已经好够钱使啦。 只有你先会咁讲。呢个世界冇人会嫌钱多，你真系好特别。 特别？真系讽刺！我讨厌呢个男人嘅赚钱方式，但系就唔介意用呢个男人嘅钱。连我都觉得自己好伪善。而家啲书店可以一边睇书一边饮茶，闲闲地就可以消磨几个钟头啦，真系一个好去处。好啦，坐咗成个晏昼啦，系时候走啦。哇，你使唔使咁赶啊？撞到我只手鬼唔痛。 小姐，小姐，唔好走住。 咩事啊？ 唔好意思，我怀疑你有啲嘢未俾钱。 我？头先有个男仔撞到我，走咗去噶，嗰个防盗铃就响啦。点解你唔追个男仔睇下？OK， 我唔会令你难做嘅。嚟啊！嗱，你快啲睇下有冇嘢喺你书店啦。仲有啊，我除埋件大褛俾你检查啦。 唔好意思。 呢位小姐，唔好意思，一定有啲误会嘅。我代表公司向你道歉。 冇啦嘛，咁我走啦。 小姐，为咗表示我哋嘅歉意咧，呢张现金券系我哋送俾你嘅。 多谢啦，我谂我唔会再嚟噶啦。 阿文啊，你点可以叫人哋随便大嬲俾你搜查嘅咧？ 我冇叫啊，冯生，系佢自动合作咋。 咁系人哋通情达理，真系难得。咦？哎呀，嗰位小姐留低咗个胭脂盒，仲有张卡片。哦，系牙医嘅诊症卡，彭祖奇。原来佢叫彭祖奇。 冇咗道边张文，依然有应接不暇嘅约会。但系呢班人唔系着嘅恤衫太花，头发过油，就系面白无须，又或者系男权至上，甚至有啲虽无过犯，但系说话无聊，始终揾唔到一个似样嘅。 祖心啊，而家先知道你同祖张系几咁难能可贵噶。 做翁满堂啦，佢不拘小节，疏爽大方。都是个堂堂男子汉。 咁我又冇话佢唔系。 早期啊，有啲人呢係要慢慢发掘先会知道佢有好处。 你成日都帮住佢嘅？ 係啊，我认啊。我同郁满堂性格背景完全唔同，但我欣赏佢。 你好耐冇见佢啦？佢而家开赌场啊，啲人坐喺电脑面前十秒钟就可以赚十万八万啊，佢就从中赚佣。 我同你都唔系生意人嚟㗎。或者是人在江湖呢， 你都是帮助他的啦。 你跟道边完了。 嗯。 有人在雪梨见到他，他还在大学教书。 是吗？那么挺好。 是啊，我看过自己的照片，他的神情真的有点像祖张。 是啊，你都觉得啊，外甥多次求嘛，原来是真的。 妈妈呢？妈妈。 子一。祖心啊，我唔同你倾啦，子一嚟咗啊，系咁啦，拜拜。咦，子一，乜你识讲嘢啦？ 系啦，太太啊，你冇见仔仔几个月，佢忽然间就识讲嘢啦，我哋都觉得好奇怪啊。 嚟嚟嚟，子一，你仲识讲乜嘢啊？ 床前明月光呢？ 床前明月光啊！ 你仲识乜嘢添呢？ 煮豆燃豆萁，豆在釜中泣。 嗯，呢首唔好，太悲啦。 仔仔啊，你去边啊？ 珍姐啊， 啊 由佢啦，你唔使理佢噶，由得佢周围玩下啦。玉山知唔知道你嚟咗？ 知。 咁你今晚喺度食埋饭，先凑子一翻去啊。 好啊，太太。我都要看住仔仔啊，佢好反抖噶，一阵爬高跌亲，我就责任大啦。 好啊，咁你睇住佢啊。 哦， 子一越嚟越似祖张啊，一样咁活泼可爱嘅。走咗咯，啱走嘅。 佢搞咗你成个下昼啊！ 佢冇搞住我，佢前置啲工人学掘泥种花啫嘛。 咁咪搞到一身泥？ 唔惊，佢冲干净凉先走噶。 子一好中意啲新鲜嘢嘅。 咦，有人揿钟添，唔知系咪佢哋漏咗嘢翻转头咧？系啦，我唔同你讲啦，系咁先啦。 好 啊，嚟啦。咦？你是 彭小姐，我是第一书店的冯士苗。 第一书店冯士苗。 彭小姐，这个胭脂盒是你那天在我们公司留下的，我今天特登拎回来还给你的。 是的，我好像有个这样的胭脂盒的。几时不见了呢？我都不知道。是的，为什么会在这里的？请入嚟坐低先讲啊。 嗯，好啊， 随便坐啊。我成日都有去第一书店噶，佢系沙漠中嘅绿洲啊。系啦，点解叫第一嘅？ 嗯，我哋顾客第一， 即系一间好书店，可以俾啲学生聚下脚，睇下书，饮下嘢咁，几好啊。 佢哋系我哋将来嘅基本顾客。 当初人人都唔睇好一间占地两万几尺，请顾客坐低饮咖啡嘅书店嘅。 家父都系咁谂，仲讲明啊，如果我失败咧，就唔会俾第二次机会我嘅。 但你而家几成功啊？ 托赖啦，其实我屋企咧系做另外一种生意嘅。 咩生意啊？ 玩具咯，最赚钱咧就系啲布袋公仔。 哦，我都有帮衬嘅，我间房咧都有好多大大小小嘅布公仔嘅。 府上就系剩得你一个人咋？ 系啊，我爸爸妈妈同埋哥哥佢哋都过咗身啦。 哎呀，对唔住啊！ 唔紧要，系啦。点解你要揾到我嘅？ 香港有几大啊？如果真系要揾一个人，一定揾得到。早排咧喺书店嘅事，你真系唔记得晒啦？ 唔记得啦，重要嘅咩？ 哦，唔重要，唔重要嘅。 系啦，你太太支唔支持你开书店噶？ 我仲未结婚嘅。 点解啊？好似你咁嘅人才，应该好多女仔喜欢你嘅噃。 我都唔知啊。其实府上咧真系好舒服啊。如果可以喺度听下音乐、饮下茶、睇下书咁就好啦。 嗯，好啊，就后日啦。而家都夜啦，唔好阻你休息啊。我哋约定后日五点钟，你嚟饮下午茶，听音乐。看书，然后吃完晚饭啦。我个厨师手势都不错的。 好啊好啊，好多谢你俾机会我。就后日五点啦。 嗯。冯思苗不是那种一见就令人瞩目难忘的人物，他中等身材，肤色健康，衣着舒适大方，神情儒雅，骤眼睇仲以为早心添。我知道我会喜欢他的。哈，这个胭脂盒。几时唔见嘅啦？我以前见过佢嘅咩？点解一啲印象都冇嘅？厨房今晚整清炒菠菜、醉猪手、糖醋鱼啊！我今晚有人客嚟食饭啊！ 哦，人客系上海人啊？ 唔知道，不过佢点睇都唔似广东人啩。 哦，我去叫厨房准备啦。 睇下有咩新闻先。话府严惩垄断，司法部穷追猛打。微软股价急跌$4，唔知道玉满堂有冇受影响呢？打个电话俾佢先。 喂， 系我啊。 早期啊，点解你会打嚟嘅？咩事啊？ 哦，冇，我睇到报纸话微软股价急跌，想睇下有冇影响你啫嘛。 难得你都注意民生喎，嗰啲系寻日嘅事嚟噶啦。 哦，咁你有冇损失啦？ 好彩其他嘅科技股企稳。早期，多谢你关心。 咁冇嘢啦，唔阻你啦，拜拜。 咁第日再倾，拜拜。 冇事就好啦。祖心讲得啱，玉满堂不拘小节，疏爽大方，系个男子汉。如果祖张仲在生。我一定仲系郁太太噶。 厨房阿成忽然肚痛，面青飙冷汗，司机载咗佢去医院。今晚请客点算啊？ 哎呀，点会咁巧噶？而家成两点噶啦，唔通叫人哋唔好嚟咩？等我开门啦。咦，满堂点解你行得开嘅？ 哼，华人讲得点啱都冇用，富不与官斗。 哎， 会喺边度食饭啊？ 哦，你有咩计划啊？我本来约咗啲行家噶，不过可以推咗佢噶。 诶，咁啱啦，你唔喺屋企食饭，咁今晚可唔可以借个厨师俾我啊？ 你请客啊？ 嗯， 个人好重要嘅咩？ 嗯， 男朋友？ 你问得太多啦。 好啊，咁我叫阿廖尽快嚟帮你啦。 好啊，唔该晒。啊，系咧，你嚟揾我有事啊？ 系啊，子一嘅出世纸系咪你嗰度啊？学校要登记。 我咪一早交咗俾你咯。啊，不过我都有副本嘅，我去攞俾你啊。你等阵啦。 好啊。 佢分明就系揾藉口嚟见我。哈，佢有咩事咁急赶嚟揾我咧？你都又唔讲，正怪人。你哋会嚟嘅， 妈妈。 嗰个厨师阿廖啦， 哦，佢泊好架车就会入嚟噶啦。 你嚟做咩啫？我今日请客啊。 我哋会留喺书房唔出嚟噶啦。 一定又系嗰个郁闷堂搞鬼。郁闷堂，我哋分咗手噶啦，你仲搞埋咁多嘢做咩啫？ 系啊，我哋的确系分咗手，但系你同子一冇分手啊。如果你嫌佢阻住你嘅，咁你咪赶佢哋走咯。 你呢个人啊，真系不可理喻噶。我冇干涉过你同你女秘书嘅好事啊。 我从来都唔会带街外女人翻屋企。 你费事同你讲啊。 禅第五回，姚秀玲监制，曾月娥编导，亦舒原著，可可编剧，叶锦生、陈美康录音，并且由朱妙兰、余世腾、周文英、丁恩、翟耀辉、罗伟亮、关伟光等联合播演，香港电台广播剧组制作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